期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85集，李莲英表面上是在替珍妃说情，实际上呢是在替老佛爷说话，这一点慈禧太后自己当然清楚了。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下，对大公主说，就看你对珍妃喜欢的份上，饶她一命，但是她也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，他必须受到处罚，就将他打入冷宫，月薪供应，一切全免。大公主还想说些什么，也许是想替皇上求情，但是慈禧太后对她挥了挥手，她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也只好退到一边。在慈禧太后刚才的话刚说到一半的时候，光绪皇帝已经醒了。他听到老佛爷决定饶珍妃一命，心里不免一阵的激动，感激地看了大公主一眼，又朝着慈禧太后磕了几个头，一直磕得地板上血迹斑斑。珍妃也跟着磕几个头，不过这全是大公主示意她做的，他自己其实并不愿意磕头，他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，只是由于大公主替他求了情，他不得不顾及大公主的情意，这才磕了头。行了，你们表演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啊该到我给你们安排的地方去了。慈禧太后厉声地对跪在地上的光绪、珍妃二人说着，说完冷冷笑了两声。慈禧太后一说完，李莲英和崔玉贵就各自驾着光绪帝与珍妃上了轿子，前往囚禁二人的住所。瀛台是在南海，它算是一个小岛，但又不全是。瀛台三面临水，只有一面有桥可通过，这地方如果有空来坐一坐倒是一个挺好的去处，但是要真在这儿住下来却又不见得有多好。站在这儿能够看见北海，却只能看见故宫里屋顶的金瓦。瀛台周围微风习习，倒有一些凉爽，特别是在这样的早上。皇上，你就在这儿住着吧，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住所了，你给我好好待着吧，别给我添麻烦。李莲英说完又是冷冷地笑了两声，哼，皇上，恕我不能亲自陪你了，我让他们陪你在这玩。说着指着他带来的16个太监。李莲英看了看这16个人，又看了看垂头丧气的皇帝，你们在这儿好好给我照顾皇上，不能让皇上从这地方跑丢了，任何事情不能让皇上代劳，记住了，如果你们不能好好照顾皇上，或者让皇上不能在此好好养伤，小心你们自己的脑袋。 是，我们一定不负大总管期望。 李莲英对此很是满意，他回过头又叮嘱了光绪皇帝一番，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瀛台。光绪帝看着留下来陪他的16个太监， 一个个面容非常的恐怖，而且对他也很是不尊敬，不是违抗他的命令，就是对他横眉怒目，这令光绪皇帝很是悲哀。光绪帝眺望北海，开始怀疑自己的软弱，也开始思念被打入冷宫的珍妃。光绪帝想起自己对慈禧太后逆来顺受，就仅仅因为变法，到头来却落个幽禁瀛台的下场。他开始怨自己时运不济，恨慈禧太后的狠心，不禁潸然泪下了。李莲英这时候走进来，对着正在黯然伤神的光绪帝说：“传一旨，着皇帝即刻到勤政殿。”光绪帝接过懿旨，又在李莲英及四名太监的陪同下出了瀛台，径直走向勤政殿。这里距勤政殿也不远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行六人就到了。光绪走进勤政殿一看，不禁浑身一颤。只见慈禧太后满脸杀气地坐在前方，御案的右侧跪着以庆王为首的军机大臣以及荣禄和各位朝臣。光绪赶紧走到御案左侧跪下，而叩见金爸爸，慈禧坐在上方还是紧绷着脸没有吭声。忽然慈禧太后说道：“谁是宗令？”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，专管皇族叫玉蝶，这是陆爵等事务的衙门叫做宗人府，堂官称为宗令，下有左右两个宗正，而宗令呢，相立是派亲王重任。此时的宗令是侍铎，慈禧太后当然知道这一点，她明知故问，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而已。侍铎并没有多大的能力，不过最大的长处是善于恭顺。他听到这一问，赶紧磕了一下头说：“老佛爷圣明，奴才在。”传家法。此言一出，四座皆惊。太后要杖责皇帝，这是清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过的事情，也是从没有想过听过的怪事。于是右侧东面一行居首的庆亲王，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磕头，一时间只听得咚咚的磕头声。皇帝这时候也不由得跪下来。慈禧太后虽然怒气冲冲，但是也不能不给群臣面子，因而他说：“看在各位的面下，我就饶了皇帝这一回。不过皇帝的大逆不道，还是要让各位大臣明白。”慈禧太后说完，转过脸对荣禄说：“你都跟他们说了皇帝给袁世凯密诏的那回事儿吗？”“ 说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。”“ 好，大家可都听清了，皇帝想谋害我，想杀荣禄，然后兵围颐和园。幸亏我发现得早，要不我早就成为阶下之囚。皇帝自从有了康有为之后，便对康有为推崇备至，康有为叫他剪发他就剪发，叫他易服他就易服，以至于康有为向他建议兵围颐和园，他就想兵围颐和园。有了康有为等小官员，皇帝就看不惯我任用的大臣了，他革除许英奎、怀塔布等六人职务，又革去李鸿章、靖信总署大臣的职务。我教训他，他反倒跟我顶嘴。”这一系列长话说下来，说的慈禧太后口干舌燥。 站在一旁的李莲英赶紧将茶杯递过来。慈禧太后喝了一口茶，休息一下，又说道： 你们看看，从四月以来，这天下都成什么样子？皇帝听从康有为这个逆贼的主意变法以来，天下乌烟瘴气，一片混乱。我本想在颐和园好好的休息，清清静静的享福，但是祖宗留下来的天下被闹成这个样子，我不管又不行。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，亲友邻居都可以出手告官，或打或骂。那皇帝是我的儿子，别人管不了，但还有我，还有我能管得着。 慈禧太后又停了停，看了看跪在下面的群臣，又说： 皇帝无知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劝阻呢？你们真以为我闲居颐和园就不管国事了吗？听任他亡国败家吗？我早就看出皇帝不足以继承大业，不过时事艰难，不便轻易处置罢了。我经常留心查看，私下管他，唯恐有坏人教唆，所以常常嘱咐你们呐，不要因为皇帝没有出息就不肯尽心为国。我身体还好，不会亏待你们。今年春天，奕匡再三跟我说，皇上既肯励精图治，就放手让他办事。我于是就给皇帝说，只要你不坏祖宗法度，剪发一服，你就去干。今天你们大家都看见了，皇帝将天下弄成这个样子，皇帝将天下弄亡国了，罪在我。但我让你们辅佐他，你们不能尽心尽力，这罪又在你们呢。 慈禧太后的长篇大论，刚一早就听得不耐烦了。这时候好不容易听慈禧太后说完，她赶紧接着说： 回老佛爷，不是我们不劝见皇上，只是皇上不听我们的，只听康有为等逆贼。 康有为这贼人实在可恶，我听李莲英说，康有为已经逃出京城，不知现在逃往何处了。康有为这个贼人不除，实在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奕匡， 奴才在。 立即在全国通缉捉拿坑贼，捉到后立即押往北京，我要剥他的皮，吃他的肉。 是。 这时候刚毅在一旁又插话了： 老佛爷，既然皇帝无能又不孝，你就重新出来训政吧。 话虽然简单，不过意思很明。慈禧太后心中其实早有此想法，但是呢，但她还是问一问军机大臣才好。 王文韶，你是老臣呢，有话尽管说。 王文韶已经是老眼昏花，耳朵有些聋了，他隐约见老佛爷将脸转过来，知道在问他什么，他赶紧磕了个头： 皇太后圣明。 这是王文韶常用之法，慈禧太后啊也是习以为常。慈禧太后又问玉露，玉露乃是正白旗人，少年得志，30岁就当到安徽巡抚，一直任封疆大吏， 由四川总督内召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，还不到三个月，对于朝政并没有深入了解，不过对于外部的情形还是比较清楚的。他见慈禧太后问起，于是说：皇上变法图强，在这个时代本是好事，尤其是现在列强环伺，恨不得早一点将我大清吞掉，但变法太急于求成，又适得其反。如果老佛爷能出来训政，对皇上好好加以调教，稳定时局，这实在是国家的鸿福啊。有三个人就够了，而且慈禧太后也深信，另外两个军机大臣也不敢反对，所以他就没有再问。慈禧太后见时机已经成熟了，该问荣禄你好上谕没有了。荣禄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啊？奴才等已经拟好，就只请老佛爷过目。说着递上了拟好的底稿。慈禧太后接过来草草看了一眼，觉得还算不错，于是又将底稿递给站在她身边的李莲英说：莲英啊，你暂且陪皇帝到瀛台，将这份旨稿交给皇帝亲笔抄一遍。随后李莲英走到皇帝身边，领着皇帝就往外走。到了瀛台，李莲英找来纸笔，然后将纸稿铺在光绪帝面前，略含讽刺地对光绪帝说：皇上，看你的呢。听着李莲英不阴不阳的声音，光绪帝真想抽李莲英几个耳光，但是他没有勇气，也没有胆量。他知道他现在冒犯李莲英的下场是什么，意味着什么。光绪帝慢慢打开那份纸稿，抬头看了看底稿，差点晕过去，幸好他赶紧扶了扶手。李莲英也许觉得应该体谅一下眼前这位可怜的皇帝，他替光绪帝拿起笔塞在光绪的手里，又替光绪铺好纸，这才说道：皇上，你快写吧，别为难奴才了，老佛爷还在那边等着呢。光绪帝握着手中的笔，觉得有千钧重量，怎么拿也拿不动。但是李莲英又在一旁催他写，他不写又不行，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份纸稿抄了下来。这份纸稿的大致内容就是要让慈禧出来训政。好不容易抄完了，光绪皇帝已经面无血色，非常虚弱，他有气无力地问道：胤达，这是谁的主意啊？胤达，这是光绪帝对李莲英的尊称。皇上，这你就不必问了，这怪只怪你有眼无珠，找错了人。哼，光绪帝这个气儿再也咽不下去了，等我一抄完你就开始骂我。但是他又不得不忍，虽然这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必须对李莲英小心一些，礼貌一些，这样他才能有好日子过。因为他现在完全在李莲英的控制下。胤达，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，反正我都得跟你说，现在你已经在我手上，让你知道又何妨。告诉你吧，袁世凯是我的金兰之交，你找他来整我，你真是瞧错了人啊。也许你找其他人结果可能不这样，但是你找袁世凯，从你找他的那天起，你的命运啊就注定了。 李莲英与袁世凯是拜把子兄弟这事儿，着实令光绪皇帝目瞪口呆。他心里不断地骂自己，我怎么会找这个禽兽，我怎么会找这个千刀万剐也不能解我恨的袁世凯。这一切难道都是上天注定的吗？难道上苍注定我就不能变法成功？袁世凯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叛贼。 皇上，我看你是没有这机会了，你还是在这好好待着吧，免得我费心你受苦。 李莲英扔下这几句话就到勤政殿复命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。求你永远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